花生女的酒杯网台大典，主持 Kelvin Y 夏萨特无名迟啲份 Jackie。 好，这个复活节的假期展开我们网点的录音，但是大家听的时候就应该是假期完结， 已经是复活节 的样子，是的，今天就要翻工。 不是，应该 咦，不是，是的，星期二翻工嘛， 复活节翌日嘛， 翌日是的， 跟住之后就翻工咯， 系咯，即系听即系 星期一，星期一再假期， 系啦，但听完节目就听日要翻工嘛，啲心情应该系最 低落， 最低落，大佬，不过四日咁样假都好似都算系，系咪算少咧？其实都 其实你枕住嚟紧仲有两个礼拜都系翻四日嘅，咁一日 咁正， 一日就佛诞啦，佛诞完之后五一同佛诞夹埋，即系分开，啱啱又系礼拜四五啊咁样， 系 咁样嘅。 O K， 咁啊唔紧要啦，希望呢个节目咧令到大家低落嘅心情咧可以 咁咪俾翻啲希望大家，原来之后几个礼拜都系翻四日工嘅啫。 冇错，冇 错。如果你翻五日嘅话， 系啦。咁因为我哋录音嘅时候咧，就展喺呢个复活节嘅第一日假期。 系。 咁啊，展开咗呢个录音马拉松啦。 冇错。 因为就我哋将啲节目调动，我录音时间都同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即系如果我 Facebook 都出咗，我哋就头像先录网点，跟住到呃 like。 系、 okay, ，所以咧阵间咧会唔会有啲呃咧主持，因为我哋迟咗录音啦。 系啊， 咁可能阵间有啲呃咧主持咧都可能捉佢嚟讲几句啦，因为今日又揾咗假讲咗上嚟啦。 系咩？ 咁同埋咧就睇下，咦咁早到嘅？ 咁早到啊？睇 就坐低。 睇我嚟啊坐低啦。 哇！睇我咁早到，我啱啱开始咋？ 啱啱开始啊？ 会唔好意思啊？阵间可能你哋要迟啲啊？ 系啊， 系啦、啊，咁啊阵间，因为其实有个话题网络都好 heat 嘅呢几日，好 heat 嘅就系讲嗰个女士啦 ，B 女士，系、啊、B 女士，咁但系呃咧就好似未必讲吓，咁啊，但系因为各大网台都讲，睇下阵间 都系变咗呢个政治事件 啦。系啊，澳将军嚟咁啊，捉佢讲几句啦，或者，诶，睇下你咪坐低讲两句，你拖先啦，系嘛，揸下电先。 系啊， 咁然后之后就博住就录呢个正正经经啊， 系咩？仲录嘅咩？ 仲录啊，系啊。 星期三唔系录完嘅咩？ 唔系，好似佢哋想拍多集，好似。呢、這个要讲，呢、這个阵间要讲。如果网友送啲好嘢，哇！呢个网友真系要好感激，我阵间会帮佢宣传一下先。咁然后咧就再录呢个足球频道 ，OK？ 系啊， 所以咧就我阵间出 post 啊，都系要今日就唔系直播嘅。 今日好热闹， 录播嘅系啦。见到最后咧尾场仲有个23-40喎，啊，翻嚟啦，系啦。 系啊，复活之后就浴火重生啊！ 冇错啦， 咪浴火出咗未啫？ 浴火出未啊？咪第一集咯， 即系复活节就出浴火， 出火系啦。 哦，出完火之后就23-40。 系啦， 又要晒， 唔系二十三十系啦，之后先再出翻。 系啦， 我唔知道六几集先出喎，你知道啲安排都系。 唔系上次问狮子话复活节假后就差唔多有噶啦。 哦 ，OK，OK， 就可能你预期可能就佛诞之前应该有噶啦。 咁啊，讲埋我哋讲完咗我哋录音嘅，即系呢日嘅分享，我哋日程咧都讲下呢个复活节嘅节目安排。虽然咧你听嘅时候咧已经过晒， 系啦。 咁其实冇乜特主要咧就系前咧就星期五啊调星期四。 系啊，应该已经听咗噶啦，放心。 系啦。冇错啦，冇错，因为星期五就系你个 冇事咯，放假停市 系啦，咁然后咧就星期五系啦，哦 ，thank you，OK， 咁啊星期六咧就系嘅照旧啦，茶馆同埋星星的孩子啦，星期日 茶馆系仲有嘅， 茶馆仲有系啦，因为杰斯就去完上海之行翻翻嚟啦， 系啦，哦，我见完呢个领导人之后翻嚟， 系啦，佢宣示咗嗰啲我哋嘅即系同呢个通呢个公民党一样，宣示咗我哋嘅一啲声明 ，OK， 咁然后咧就系星期日就有呢个曼联新闻啦，浴火街头啦，星期一就爆粗。网点我就会应该同爆珠就会早啲上载嘅，咁等大家就即系如果假期屋企休息咁都可以听下， 早啲听啦， 早啲听冇错，同埋早啲 即系早啲爆粗啦， 同埋早啲 download 啦， 系啦系啦， 啊喂爆粗成日都讲喎，上集咧你就请咗佢嚟去呢个哭波桑啦， 系啦， 好正，我好中意，我好中意， 因为我问佢嘅，即系本来之后嗰啲足球即系有啲安排人手有啲紧绝啊嘛，咁咪顺便漏下佢，得到闲咯，咁点知唔系。系、哦，我想睇完曼城对呢、這个利物浦对曼城嗰场想讲、哦，你又系咪有节目录啊？咁 哦，即系佢主动要求 嘅。佢都有问嘅，因为本身我约佢可能复活节呢段嘅， 系、 哦、咁因为呢段就多人去外游啊嘛，要啲兄弟，同埋睇下可唔可以扳到啲兄弟翻嚟， 系 即系客串下咁样。 哦， 咁佢发觉唔系，佢都去旅行， 忍唔住啊！哦，佢都去旅行， 佢都去旅行啊。 OK， 咁就唯有呢即系佢又有 有興趣想做啊，即係想玩下足球。 我絕對咧覺得係我哋陣間輕輕太湖都講少少我哋世界盃嗰度啦。咁我即係我覺得一定要好想揾佢做一集嘉賓，我好爽。 好啊好啊好啊， 係好正， 都可以，應該得嘅，即係早啲就得。 即係佢嗱，佢好得意嘅，佢節目裏邊咧，佢就話佢係反慢同埋反利喎。 係啊， 咁我覺得嗱，咁佢嗱利咧，佢就話其實主要就唔係話即係反利，佢話好憎就蘇亞雷斯。 唔係佢係因為利物浦過往咧，即係嘅表現咧就助長咗慢。 O K。 咁佢就唔鍾意啦。 但佢就話你佢話利物浦知唔知係咪打假波嘅，對強隊就咁 Q 勁啊，對弱隊又好似放水咁樣。咁我覺得話今屆呢喺呢個利物浦一片嘅一個先係氣勢凌人之下呢，佢喺度狂炸呢蘇亞雷斯講返啲正義嘅聲音呢，我呢實在係大快人心啊。 係、哎、你呢啲慢撚就等咗好耐啊，睇下知。 係、哎、真係冇辦法而家。 唔係 ,ok 嘅，佢 關啦關啦。 即係我以前同佢一齊睇波又係咁過癮，即係大家即係出口成文嗰啲嘢呢就即係我話習慣曬，即係大家就可能未必咁習慣，不過可以試一下，即係嘗試一下聽一下嗰集啦。 咁所以就又要聽翻上集嘅哭波爽啦。咁另外咧，如果講節目嘉賓就呃拉咧，我真係每集到我都要推介啲嘉賓，真係好特別。下雪 ，OK， 係啦，冇樣睇嘅。 得唔使 遮住咗， 你只去 Facebook 睇啦，系即系一個嘢，都係一個宣言嚟嘅，就咩咧？就大家唔好淨係睇我樣， 系 啊，即係睇下佢 睇身材咯，得唔得？睇埋身材得唔得？ 身材好重要啲 ，OK。好，咁啊，講下詞，通常我都會介紹啲主持嘅，咁啊，照舊啦，詞生喺度啦， 而家得兩把聲， 無名嘅砌機啦 ，OK， 係無名練緊呢個劍23， 即係成日去砌啲咩？跟住然後就阿 Shirley 就去咗台灣。 系啦， 好似台湾好开心。 夏萨特就招兵买马当中， 系啦，夏萨只系要讲讲嘅。咁夏萨咧就系佢个哇好劲，佢个第一届嘅 studio operator 啦。 系啊， 咁真系要感激佢，因为就成个 呢个车路士啊嘛，车路士大军名单出咗未啫？ 即系好似佢应该组成咗有个十几唔知几多人嘅十一人正选名单，系啦。咁、okay， 然后佢就讲一次就听我录音时间听日就会系第一堂。 系， 然後再之後個禮拜日就第二堂嘅，如果冇記錯， 佢應該分兩個禮拜 聽翻 專稿 啦， 係啦， 咁啊相當有心機啦，咁佢就咦，我喺自己嚟喎，太好， 係咯， 你講兩句，開個麥，你係四，開我哋講啊， 講兩句咯，講兩句啦，係咪？有冇提過我哋副主其實都有阿拉一周聽啊？ 咁啊有梗有啦， 係啦， 做緊咩主持啊？ Jacky 系啦，本来佢到嘅 断食当中， 咁但系就好似有啲突然间有啲事喎，唔知咩事咧，唔知咪喐咗，你知佢啲重口味嘉宾噶啦， 系咪咩啊？佢又筹备紧佢咩啊？ 佢节目啊，正经嗰啲啊，有可能系啦。 定系又俾人走唔甩啦？要交人啊嘛，放假第一日就唔见人。 哦，咁系啱嘅。好啦，咁咧呢集咧又我哋因为星期五六，我哋都好少系咁早去录定咗网点嘅，咁所以咧其实基本上琴日星期四節目我都未特別聽曬啦， 係啊， 即係呢個教主同埋神嘅節目，我淨係聽過少少，我淨係聽佢講呢個 B 小姐個單事件啦， 係， 咁然後星期五嘅少少集又冇聽啦 ，OK， 咁所以咧，咁但係大家唔使擔心，今集咧準備嘅內容咧就唔係講呢個神，亦都唔係講教主，亦都唔係講大班， 嚇，係， 係啦，咁啊講下呢個網台咧就幾得意喎，呢排都有幾粒花生，我都值得同大家分享，即係復活節咧亦都可以大嘆下呢個花生嘅，咁、但係嘆之前咧又要幫啲朋友即係要答謝下啦，因為太我食得好滋味，你哋食住先嗱，咁我哋咧喺個雪櫃裏邊咧就有呢個牙鈎呢啲咧，即係點樣形容咧？ 布甸類啊， 嗰個形狀唔知點形容啊，呢鈎嘢。 奶冻啊，呢啲叫 奶冻。 哦 ，OK， 我话呢个叫奶冻， 系冇错。但 讲咗个名先， 但个啱我唔知点形容，好得意。因为通常布即系啲奶冻嘅樽都唔系咁样。 呢个系一个玻璃樽嘅咩啱嚟嘅，跟住咧就系有少少肥肥地、矮矮地咁样，几 Q 几可爱嘅呢个玻璃樽。 哦， 但系有几高咧？ 大約嚟講嘅話，就有呢一個 身高呢個6cm 高到啊。 係咁咧，其實咧就如果我哋好耐好耐之前咧，就如果大家要留意我哋會員優惠咧，就有間食物機構就叫唐友坊， 竟然有佢 係啦。咁其實就好感激佢，因為佢好早就聯絡我哋，好早啲上年嘅啦。咁其實咧，我哋就幫佢做錄咗個 jingle 咧，但係就因為有少啲資料錯誤咧，就未出嗰條 jingle 就冇出街。 係咩？ 係啦，咁啊好嘅，好出過幾次嘅啫，幾集。個低升糖指數咪錄到傑斯錄到咧，錄到傑斯錄 NG 100次，因為讀嗰啲唔知咩龍舌蘭唔知咩物嗰啲咁嘅嘢啦。OK， 咁呢間係專做健康食品嘅，係一啲低升 糖指。地址喺邊度咧？ 哇，睇喎。地址先。 喂，你講得就講埋啦，係咪先？ 係啊，得。 即係揾個地址先啦。咁嗰啱嘢係一個咩味道啊？太豪。 嗰間嘢有少少甜味啦，有少少幾重奶味，跟住咧就有有少少好似係呢一個。甜甜地， 佢兩隻味嘅， 係喂，講講我手頭上呢間嘢先啦，叫做有機龍舌蘭蜜牛奶布丁，咁樣成分就牛奶忌廉啦，奶類製品啦，即係有機龍舌蘭蜜啦，魚膠粉啦，咁啊嗰度90 mL 即係， 但係點解有少少咖啡味嘅呢間食落去？ 我諗佢即係應該係有啲嗰個成分㗎係咪 有少少類似咖啡呀、 我以為係即係朱古力呀、咖啡呀、可可嗰類 嘅。係咁上下個味呢 應該要有呢樣嘢。 但係應該係健康嘅。 係啦冇錯啦佢呢有機藍色龍舌蘭蜜啦。就是代替了平時的白糖黃糖。咁有四個優點我記得睇返佢資料。第一就是低升糖指數呢、這個 GI 是27隻我完全唔 知咩嚟 㗎。第一抗菌功能仲有呢個係一個嘩高温煮食四倍甜味即係甜得嚟呢但又唔係又冇咁健康。 係 啊真係好嘢 ,ok? 好。咪呢個其實幾啱民主黨呢嗰啲絕食用嘅。 哦係喎。 係囉、你糖分又唔需要升高但有甜味又能夠滋又有健康。 但我覺得佢哋請教下學者得㗎。係 佢哋絕食㗎嘛佢哋原來。 係啊。 但是他是絕食翻屋企。 他是輪流放飯啫。 他放屋企繼續絕食㗎嘛。絕食冇人俾人放屋企㗎。 絕食你翻屋企咁真係。 唔得。 唔 OK 嘅。 係囉。 唔係咁其實當初點解要擺個檔出嚟 係啦。 咁佢擺個檔佢就話俾知佢會絕食。 咁 但絕食過程呢 其實 翻屋企。 出新聞稿得㗎喇喎。 你翻屋企唔使扎營㗎嘛。 係囉。 你扎營做咩 咁姿態。 係籌款嘛。 喔、 哦。籌款。 即係嗰個營其實攞嚟放錢嘅。 係呀、啊。 ok。 同埋咁佢要擺個姿態即係要擺個檔出嚟先話俾知佢哋好有規模地去組織呢個絕 食。凍個牌咪得囉。 動個唔夠唔夠你跟住有 即係就下次我覺得下次應該起個金字塔 係啦有諗好好咁所以就喂大家 search 啲糖友方啊即係我哋會盡快啊即係多咗呢位老闆啊 Patrick 兄 ok 咁好支持我哋啦 ok 咁入正題先講呢就今個禮拜呢我有幾粒花生同大家會分享一下 ok 咁我覺得都幾有趣嘅第一粒呢就係同呢足球有關 是 啦是啦冇錯是網台之間的花生嚟嘅。咁第二粒呢就係同呢個商台有關。 商台 清楚。 網台都你而家係做緊。 係咪應該同商台同埋網台係都有關嘅。 喔、哦。 係啦。咁然後呢第三粒呢 第三粒係咩 第三粒係啦就係同呢個真係同網台有關啦 ,ok, 同呢個 D100 有關嘅。 哦、 是啦咁同大家讲下。 喔、哦、真係 D100 嘅咁。 嗱点样 即係最后都要。 我哋嘅节目里面呢其实有时候我哋都会。咩 头先你又话唔讲 D100, 跟住最后又讲 D100。 唔讲大班啦。 係。 係唔讲大班啦。咁嗰时候呢我哋即係节目都成日都会提及一啲即係我哋唔好话自己预测啦。我哋都会讲一啲网台现象。咁有几个我都諗起。第一就譬如我哋讲咗其实好早已经话一定要有呢个一战嘅时事节目会再开返啦。咁而家的确又开返啦。咁我哋都会讲咗就 话。早晨节目唔系时事节目。 早晨节目。事事同埋早晨我哋都讲咗係我哋都讲过。咁然后我哋就亦都有提及过呢就係、是、话一定要喂嚟埋掂晒。哎呀可能陣間要兵分兩路。係呀係呀係呀 ,ok。咁然后呢就係、是、第二个有讲过就係话越嚟越多网台话题将会进入去一啲即係譬如主流媒体呀、即係会成为即係所谓新媒体或者网络媒体呢次呢亦都会越嚟越成为一个话题嘅。咁呢今次呢我哋再想分享多个现象就会越嚟越多主流媒體嘅人物呢入咗去網台裏面然後嗰件事呢就會喺網台嘅成為即係佢發酵咗或者成為一個網台界會傾嘅講嘅一啲話題點咁樣啦、 嗯、 今次呢單嘢呢其實就搞咗好耐㗎啦點解呢我會而家拎出嚟講呢就因為終於成個流程完成咗啦由商台有啲咁樣嘅紛爭跟住進入咗網台跟住最尾網台講返出嚟好完整。咁我覺得呢有啲網友呢未必會由頭跟到落尾咁所以就同大家講下。咁呢牽涉人物呢其實我哋之前佢開台時我哋節目都講嘅就係、是、雲海嘅格羅斯嚟啦。咁而家就應該去到第三集嘅。啊即係當節目出街時可能就係到第啊 第四集啦。 第四集啦已經係啦係啦因為佢假期就休息一下啦。 係佢個數字由零開始嘅記住。 冇錯啦冇錯啦。好得意佢第幾公里呀、啊、咁樣負一公里呀、啊、咁樣玩落去即係唔係話第幾集咁樣嘅。咁、我哋都講過其實佢頭幾集一出呢就已經係個聲稱呀、啊。個下載數字都係相當犀利嘅，咁喺香港網台都有聽，或者大家都去佢自己一個唔係雲海網啊，係佢自己就揼起咗個網頁就叫 T timecoolfree.com 嘅 timecoolfree.com 嘅。好啦，成件事呢嘅起源呢係點樣呢，就係、是、話上年好好耐之前啦，上年13年嘅6月嘅時候呢， ok 6月中嘅時候呢係、就係、是、摩嗰時佢喺商台節目就叫摩星嶺四號。咁我唔知再有冇雲聽雲海節目啦，你有冇聽㗎？少啲啦， 少啦， 正少啦，少啦 ，OK， 嚇、啊、雲海喎、 啊，你講你分享下，你有冇啲咩感覺咧？對於雲海 有咩感覺？唔係佢係一個幾好嘅 DJ 嚟嘅，即係呢個事實嚟嘅、嗯，即係成個流程唔錯嘅，即係佢每一節即係有啲嘅環節啦，係、 嗯、 啦，咁例如有時候會講下鬼啦，有時候講下旅遊啦，即係真係。嗯，正如佢所講啦，乜嘢都講嘅，即係同我哋二十三十四就係無主題，講乜撚我係做到嘅。 嗯，係啦。咁你就你大部分聽眾都會覺得佢會講一啲可能譬如一啲當係靈異類嘅一啲話題啦。其實就好似無名所講咧，其實佢有一 part 咧中意就自己天南地北咁樣風花雪月嘅。咁、尤其是咧喺商台裏邊，其中一個特色咧就係佢會講一啲擦邊球，講啲政治嘅嘢。OK， 咁所以咧就令到有啲聽眾覺得，咦喺個商台嘅一個框架裏面就好似有啲少少大膽喎、大膽言論喎咁樣，咁啊即係有啲聽眾都即係幾中意佢嘅。好啦，咁其實咧就去到上年嘅六月中時咧，就突然嘅咧就話同商台咧就終止關係啦，唔再撈啦。OK， 咁啊就咁開始大家就諗緊啊究竟點樣？咁嗰時佢就冇接近係完全冇接受任何嘅訪問嘅。咁、但係嗰時候都幾大單，因為嗰段期間開始好多靈異系嘅主持都紛紛開網台嘛，即係尤其是去到呢年開始都係啦、好啦，咁譬如先有嘅就係、是、譬如當然潘少聰啦 ，OK， 咁好做啦，咁之後逐個就係自己即係動之奇出嚟，譬如有雲海啊，咁然後你當 台長啊 咁樣星匯網啊咁樣啦，咁然後咧就到雲海啦。咁雲海就係上個月啦，開始正式開播啦，就呢、這個就格羅之利啦咁樣。咁啊嗰時候咧喺 Facebook 嗰度咧就係、是、有幾件事令到大家究竟雲海同商台發生啲咩事咧？因為嗰時嗰、那個都幾突然嘅， 同埋喺 係啊，突然完結啦，同埋喺 Facebook 裏邊咧都留咗啲伏線出嚟嘅。OK， 咁啊主要咧就係話有一個高層就叫 R 先生嚇，同、埋一個同埋另兩牽涉兩個人嘅一個高層。唔好理咩先生，一個高層同埋一個好友兼高層 ，OK， 即係兩個高層、一個就係佢個 friend 嚟嘅， 一個 D 先生，一個 R 先生，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喺上年嘅六月嗰時候，其實就蘋果都有報道呢單消息 ，OK， 咁個標題咧就係話雲海爆料，揭商台河蟹黑手，有兩個名啦 ，Donald 同埋林若玲被捲入。冇錯，係林若玲嘅，亦都係近排大熱結嘅著名填詞人， 真係好熱啊！ 好熱，即係豁出去嗰位朋友 ，OK， 係好豁出去。我先知原來佢係商台高層嚟嘅，基本上 係啦， 真係好啦。咁然後咧就係、雲咁啊喺佢篇報道裏面咧，咁就係、就陣間我哋會播少少片段，咁大家會知啦。咁總之咧就係、是、雲海喺嗰晚裏面咧，佢。就 盡訴心中情 係啦，佢上年嘅時候咧，佢就send 咗哇點樣成件事睇，不過聽咗先啦，聽咗先啦。嗱呢度咧就比較長少少，呢一節咧就係喺15號嘅格羅之利裏邊咧，佢咧就 4月15號 係啦，冇錯啦 ，OK。咁然後咧佢就好犀利嘅，就係佢本來平時係四節節目嘅啫，但係今次咧就即係欲罷不能啊 ，OK。咁所以咧就第二、第三、第四開到第五節咧。就都係講翻曬佢同商台， 即係都係爆料嘅， 係啦 嘅故事啦、 多少少出嚟。咁我就呢度就淨係輕輕咁截錄一下，咁可能會長少少，咁但我覺得因為過程都係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咁又聽完之後翻嚟就再傾。 去到報時啦嘛，嚇報時篤完翻嚟，咁咧就發覺咧篤完翻嚟咧，佢又唔係接翻我斷緊嗰度嚇，之後就點咧？之後咧就開始。塞緊第二首唔係我播歌喎，咁、我就唔對路咯喎，而個 operator 話唔係機件故障喎，咁、我於是乎咧就好勉為其難，因為我唔想喺半夜三更一點半嘅時候，我打俾阿張文我哋監製，咁、但係都冇辦法都要打㗎啦，我就打俾佢，我話啊唔好意思啊張文，我話真係唔好意思，半夜真係。call 上嚟，我但系而家系佢讲嘢好慢噶，但系佢人系好好噶，我想话俾你听，佢一个好好人嚟嘅。咁我就当时问咗，我对唔住，我张文，但系点解头先我听完嗰啲情况，突然间我啲嘢突然间俾人 cut 完，播紧啲唔系我播紧嘅歌，点解讲完啦吓？我好紧张咁讲完啦，之后阿张文就话， 咁你就開始聽到佢有啲知唔以對嘅反應。咁、嗯、我就開始話：喂，阿朱文，你不如老實話俾我聽發生乜事啊？因為我已經仲擔心咁，係咪即係其實嚟緊所有嘢都俾人 cut 曬咧？係咪？你明唔明啊？或者發生乜事咧？我唔知嘛。嗯、我就話：阿朱文，你不如你話俾我聽咩事？咁阿朱文就好尷尬，好勉為其難，好唔知點樣從何開始表達俾我聽，就話：其實係上頭係聽完要求剪走咗一部分嘅內容。 嗯， 咁我當時話：哇嚇！我話等陣先，而家你話俾我聽，剪走咗剪到乜嘢？佢話剪到應該訪問嗰度會出翻嘅。咁我都定咗定，即係起碼我唔係覺得原來我連訪問陳子俊都唔得㗎，唔係嘛？乜嘢嘅standard咧？係嘛？好啦，我都驚啊嘛，因為我生活喺商業電台喎、哦、我其實好明白個規矩點玩㗎喎、哦、我喺新城我明點玩，我喺商台我明點玩，我喺港台我明點玩㗎喎、哦、我嗰刻我發覺我喺商台喎、哦、好啦咁、我即刻問返阿俊文，我話 ,ok, 咁如果你咁講，咁其實你可唔可以直接話俾我聽 究竟發生咗咩事， 唔係係邊個話突然間要剪走佢㗎， 嗯， 咁呢阿張文亦都好坦白咁同我講，佢話係啊 ，Wiley， 嗯，即係 阿林若玲先生、哦、啊 ，Wiley 即係我哋嘅903嘅創作總監、嗯、啊，即、就、係、是、我嘅老細，我嘅阿頭、嗯、啊，903嘅第二把交椅嘅人，咁、嗯、我話點解咧？咁我當然我就好想了解一下點解突然間會 cut 走我啲嘢咧，因為咁我都好震驚，我話我真係好似未試過咁樣俾人 cut 走啲嘢，而係。我亦都係不被通知㗎喎、 嗯、 我亦都係事前唔知事後唔知，要我聽收音機知之後打俾你，咁、嗯、我點解會咁呢？好啦，咁阿張文就都係知唔意地答唔到嘅，佢話不如你試下直接同佢去傾啦。 嗯，講緊嗰時已經係肯定係兩點啦，差唔多。 係啊，咁未都未，因為都未返嚟，啲歌仲播緊啦。咁、嗯 okay、 我就話不如咁，佢就話不如咁，你問一問，同埋佢話佢都即係好坦白。佢都話其實佢係接 order 做嘅、 嗯， 所以記住啊，喺呢件事上面，大家你唔可以怪阿 Jermyn， 唔可以怪呢間，因為咁於是乎咧，我諗起阿 Donald， 因為咧當時我嘅諗法係咩咧？我覺得我想揾一個好朋友，亦都係明白商台環境嘅人，我好想我去打電話俾佢，希望我去呻下。我而家嘅情緒， 你假設係佢唔知嘅， 我假設佢唔知， 係啦係啦， 我我亦都覺得佢冇理由知我個節目俾人剪咗係嘛， 係 嘛， 係啦係啦， 好啦，咁最 amazing 嘅事咧就喺呢一刻發生，好啦，咁我就打電話俾佢，我第一句嗱，你記住啊，我個語氣咧係唔係憤怒嘅語氣嚟嘅，我真係要同大家發誓講一句，我當時係同阿 Donald。由第一下開始，我係冇憤怒嘅語氣，冇嬲怒嘅語氣，我係純粹係想我有一個朋友聽我呻下，我而家發生乜事啫？我拎起第一句我就話：喂，阿 Donald 啊，我真係咁嘅語氣㗎，我冇 修飾過 㗎。我喂，阿 Donald 啊，我咧而家發生咗啲事，我真係想同你呻下，即係我覺得成件事真係好離奇咯，即係我真係咁嘅語氣，你明唔明啊？我唔係鬧緊人。好啦，咁我就好直接講，我話我唔知發生乜事咯。我話咧，我無端端聽緊我自己嘅魔星靚四號，無端端聽下咧，突然間咧就喺即係講緊呢個時候，突然間就俾人 cut 咗，之後咧就播緊啲歌唔係我揀嘅添。阿 Wiley 話要 cut 走佢，其實我真係唔知發生乜事咯。好啦。我講完呢啲嘢，咁我就會以為阿 Donald 就會可能話嚇、啊，即係我以為啊，就話可能話嚇咁都發生到，或者咁都得，翻嚟等我問下先，或者乜都好，或者勸下我乜都好啦，乜都好。竟然咧，當時咧，阿 Donald 先生咧，第一個 reaction 咧， 係有當頭棒喝嘅感覺。 我唔係啊，我唔係覺得佢當頭棒喝啊，我覺得佢突然間癲咗啊！嗱、 哦， 我真係對唔住，我真係要用咁嘅形容詞去形容當時嘅反應啦。記住啊，當時係咁嘅嚇，我亦都冇醜化佢嘅嚇，我發誓，我冇醜化佢。 你最後一句嘅係 咩？ 你嘅最後一句啊？ 我都唔知道發生乜事咯嚇，咁類似咁嘅嘢啦嚇。咁咧，阿 Donald 咧突然間就調高咗。我唔夠膽話八個 key 啦， 演述出 調高咗四個 key 啦、 啊。 你啊，嗱一嚟就開始咁啊！我不如我講曬佢成段點樣同我講先。你啊， 你成日都離體啊，離體啊，離體啊，咁你俾人剪啊，係應該㗎，係應該俾人剪㗎，應份㗎，應該㗎。 嗱，我聽到呢度嘅時候呢，其實我都已經唔知發生乜事啦，因為我就望一望個電話，吓咩事啊？ 你睇下有冇打錯？ 我都未去到咁，我就覺得咩事啊？好啦，佢未完㗎，佢突然間就講話： 你啊，認唔認同先？你是離題，認唔認同先？你認唔認你為你自己咁先？ 咁一路咧就咁樣鬧我喎。嗱，即係當時我就覺得咩事啊？我就突然間覺得，如果成件事係咁樣運作落去咧，第一，其實對於我嚟講咧，已經好多嘢都違背咗啦。第一就係話，我認知嘅言論自由唔係咁嘅，我認知嘅新聞自由又唔係咁嘅，我認知嘅電台關係都唔係咁嘅，而最恐怖嘅地方就係我認知嘅朋友關係都唔係咁嘅。個問題就係我面對咗兩個人啊嘛，一個就係 Donald， 一個就係 Wiley。我兩個當你朋友，即係你當我狗，即係真係好，即係嗰下個感覺係好 feel back 嘅，即係覺得 被人奚落， 係啊， 遺棄啊， 係啦，即係好似仲要講到就係 強姦完之後冇人理翻啊， 或者仲要係講緊就係話，好似覺得成件事係我錯咁。而家你明唔明啊？好啦，咁咧，但係因為星期一原本夜晚咧，我就約咗阿 Donald 同埋阿 Jim 咧，就要傾關於十一月嘅一個 show， 本來個 show 嘅個內容大浪，乜都未傾，諗住傾個大浪啫。咁我就坐喺個公園度，我就 WhatsApp 阿 Donald。我話聽日嘅開會呢，我諗係時間暫時唔好傾住啦。我就留一句嘢，冇情緒嘅一句嘢嚟嘅。好啦，過咗一陣，佢又喺個 WhatsApp 度反擊我。佢話我大概內容啦，唔係 exact 嚟用語，佢就話啦，鬼知你喺度嬲乜啊，仲喺度嬲乜嘢啊，即係呢啲語氣啊，即係呢啲嘅字眼啊，佢嬲乜嘢啊，全世界都唔知你嬲乜嘢啊，唔該你直接揾下 Wiley 啦，成個 WhatsApp 又不斷喺度鬧我。咁我一路望住 WhatsApp， 嘩，即係而家係擺到明，而家係話我有問題囉喎，你明唔明啊？好啦，咁我就留咗一句，我好清楚，我記得我講咩，我話好嘢喎，我而家講嘢成個老世格喎。 好，冇錯啦。咁咧就係講多次啦，就去翻呢個十五號嗰集裏面咧，咁佢叫第二公里啦，裏面嘅 B C D E 咧四節都係講呢單嘢嘅。OK， 咁就叫忽然被剪嗱，四個標題啊，離題啦，呢、這個離職同埋新聞立場。咁咧嗱，因為我節錄唔曬，咁我成單嘢裏面咧，佢主要就講咗嗰日佢嘅節目裏面啦。佢就訪問咗關於佢講一啲關於六四嘅題材嘅。OK， 咁大家知啦，因為嗰個六月中啊嘛，六月八號嚟啊嘛，即係佢最後即係嗰集出事嗰集嚟嘅。 係舊年㗎嘛，我記得。 係啦係啦，咁佢有啲訪問啦，咁亦都有啲關於六四嘅同六四相關嘅一啲內容啦。咁之後咧，佢之後聽翻出街嘅時候咧，就發現有成十幾分鐘，佢聲稱過咗接近20分鐘就冇咗。好啦，咁然後佢又奇怪啲歌咧都唔同咗嘅，因為都特登揀啲係有同六四或者係有啲相關性嘅歌啦咁樣。咁然後之後咧，佢就夜晚咧就揾阿 Donald， 就係佢哋嘅編輯啦，節目編輯。咁 我監製， 監製係講編輯添，監製。咁佢就話：咦，點解唔 cut 咗咁樣？咁大家又聽翻嗰段裏面咧，就話個監製 Donald 咧都係有少少尷嘅 ，OK， 尷尷地。最尾佢就話：咦，其實係林若寧去攞呢個 order。好啦，咁然後之後咧，佢就冇打俾林若寧，佢就想揾個 friend 去諗住傾訴翻呢單嘢，咁佢就揾咗，而家咧就大家都知道啦，就阿 Donald 啦。OK， 咁但係 Donald 嗰時就已經係一個又未去到好高層嘅，總之係喺商台裏面有啲職位啦， 即監製啦， 副創作總監之類的。 副創作總監係。 係咪 ?OK。係啦，咁點知呢，佢預期會即係同佢講，喂，有單咁嘢喎，即係突然間我太好啦，喂，譬如我寫稿編稿 cut 咗喎，諗住即係譬如澳長跟 你講。打定 咩 事啦、啊。 跟住點知你同佢講，喂，你嗰啲嘢，你嗰啲嘢唔得喎，係咪先？你認唔認先咁樣？咁你咪即刻打我得咯。OK， 就係、是、咁樣啦。咁於是咧，咁佢係再去揾呢、這個林若寧求證啦。大家聽翻佢嘅節目裏邊啦。咁出到嚟之後咧，就令到有啲幾，佢令到覺得有啲幾震驚嘅一啲嘅回覆啦。係啊，即係其實林若寧就係話佢，喂，你啲嘢成日離題喎。OK， 但係佢都唔係冇題目㗎咩？ 係嗱，佢之後呢再爆到嗱，真係爆料啦！佢呢節目最尾一節，原來呢佢就成個魔星領四號嗰時嘅 show 裏邊咧，佢就唔係話嗱，因為佢哋斷鐘計嗰啲錢嚇，咁就唔係成個節目，即係譬如個半鐘，其實佢就唔係收足個半鐘嘅錢，佢就係俾咗一個鐘佢。但有半個鐘呢就俾佢自己去講嘅。係。即係俾佢風花雪啦。 係個雕講返清楚先啦。 你講清楚你先。 個 contract 呢一開始呢就係話去個節目應該係兩個鐘嘅。咁呢就佢想去商台同佢做個雕呢就話我俾個半鐘錢。咁有半個鐘係點樣，半個鐘呢就話阿雲佢話既然間你俾個半鐘嘅錢，咁個半個鐘呢不如我講乜嘢我決定。是啦，編輯自主，我決定嘅。 佢節目係兩個鐘㗎嘛。 係冇錯冇錯。前後兩個鐘嘅。咁商台就話我俾個半個鐘嘅錢。係啦。咁然後嗰半個鐘開頭嗰半個鐘呢你決定嗰個節目，即係因為你都有嘢想講嘅話，咁我逼個deal俾你。咁呢個deal呢就可以咁講呢，喺份contract係有講嘅。 冇錯冇錯。係啦，咁然後之後呢就阿雲海就已經得到呢兩個咁嘅福，佢就好唔鋸啦 ,ok, 咁就同佢講話話佢離題啦 ,ok, 又話啲有啲咩問題。 明明就冇提嘅係都話我離題。 咁跟住呢佢就喺 Facebook 呢就即刻講咗呢單嘢呢電視出嚟啦。咁然後之後呢就已經冇彎轉啦。最尾佢就話係啦，唔再，甚至之後呢，其實佢之後呢，大家聽翻節目，佢再同阿 Donald 同埋林若玲都仲有電話，即係仲有想問翻呢單嘢嘅。咁結果呢係完全係。你可以話不歡而散啦、OK, 咁於是呢佢最尾就同阿 Donald 住咗交咁樣嘅。咁呢其實成件事喺 discuss 嗰度呢就亦都有個 status 都幾得意嘅，就叫做雲海之死內幕嘅。嗱嗰時普遍大家嘅反應呢就有兩種啦，主流呢就都係小商台㗎啦。都係喂搞錯，你都擺明係一個自我審查啦，係咪先？即係成啲第二做乜吸咗人啲嘢呢咁樣。咁有少通常都係話分兩頭嘛。咁有啲人就話喂雲海你真係亂，你真係好多離題嘢喎，你真係唔關事喎。咁通常都係咁樣㗎啦咁樣。咁去到呢之後呢就會其實同而家啲爭拗都差唔多㗎啦。咁亦都有啲聲音就係話喂而家唔關離唔離題事嘛，係商台cut咗佢嘅內容，唔同個主持人講返呢個係有問題嘛。係呢、這個程序上，你知唔知你冇嚟 cut 咗唔同人講㗎嘛 ？OK， 程序公義啊，講 程序公義嚟㗎嘛？呢個核心核呢個核心價值嚟㗎嘛？即係點講講唔通㗎咁樣。咁其中咧，我覺得有一個網友嘅一句説話咧，我覺得係講得幾好嘅。佢就話唔好用雲海嘅錯，即係佢呢度錯咗，可能平時你當佢離題啊之類啦咁樣。唔好用雲海嘅錯去掩飾商台嘅自我審查。 雲海有什麼錯？ 唔係，即係就算係啊。即係就算係，因為即係你知通常拗到，即係大家都係各執一詞㗎啦嘛。咁我覺得呢句咧説話都講得即係講得好好啊。即係我套用翻喺政治度咧，我就覺得即係你即係而家，譬如啲假設而家李柱銘都出嚟講嘢咁樣嘛。即係咪呢排好多民主黨啊，講啲進即係所謂嘅激進民主派啦。即係我覺得你唔好用激進民主派嘅問題去掩飾你哋泛民嘅自我毀滅啦。即係我會諗到呢樣嘢。好啦， 係啦，我以為你講唔好用呢、這個。Betty 偷渡嘅錯 係 掩飾咗我哋對佢嘅攻擊，唔好話我哋啦，某啲人對佢嘅攻擊嘅忽視， 好多人對佢攻擊噶，我哋陣間都可以探討一下嘅。好啦，咁啊，終於咧就完成曬成件事之後啦，咁佢最尾就喺翻呢個新節目即係《舊樓之夜》裏邊咧，就講翻曬單嘢出嚟啦。咁呢單嘢裏面呢有啲乜嘢，我覺得有啲咩值得同大家傾下呢，我哋聽透透先啦，因為大家都幾長，同埋呢如果大家呢係想即係可能我覺得幾建議大家呢，可能你 pause pause 呢個節目，即係聽完呢節啦，你聽返曬個雲海舊樓之夜先，二三二 BCDE 聽返曬，好啦，咁然後呢就可以再同大家一齊，即係然後再同我哋一齊分享下呢單雲海同埋商台之間嘅一件恩怨。 係，不如 before 逼之前咧，講翻阿唐有方係有兩個地址嘅。 係，好好。 第一個地址咧就喺大埔太和路呢個消防局側呢個太和港鐵站嘅 B 出口，叫太和有機墟。 係、 係啦。咁另一個咧就喺西貢啦，西貢就係總店嚟嘅，應該係第一間開嘅店嚟嘅。咁咧都唔係第三間開嘅店 ，sorry， 係西貢海濱長樂西貢公眾泳池側邊嘅。咁佢嘅總店喺邊度？佢嘅總店咧就喺新界火炭鰲背灣街45至47號嘉喜利街工業大廈11樓 R 樓。咁應該大家比較少去呢笪地方嘅。 火炭我地方應該係 製造工場， 係啦，製造工場，但係佢嗰度亦都係一個銷售點嚟嘅。 哦，係啦，上去網頁啦，我哋會 up 將啲資料打翻出嚟，咁大家網友就可以跟進一下啦。好，唞唞，第二節翻嚟再傾。 拜拜。 傑斯你講過喎，如果利物浦嘅排名最後高過曼聯咧，我就要幫阿芝芝含撚嘅。OK， 咁我冇問題啊嘛，含咯。我係應承個含撚，但係含撚係咪俾你睇咧，係兩回事。咁但係如果你要 ，OK， 但係如果你要求咧。笑完未？咁你咪問獅子佢肯唔肯攞條撚出嚟先？佢攞條撚俾我含。OK， 如果係真係播咧，我含到佢出嘢都得。但係唔應該係嗰樣喎。OK， 你唔好食我直頭你俾我含。 咁你最多得一餐飯同含一條撚啫， 係咪啊？係咯，我有着數啊！ 不如就喺嗰餐飯度含撚啦。 唔係，咁你都話你想問獅子咯？ 獅子，我幫唔到你啊！真係，我諗唔撚到，佢口硬無知。 係啊，一個歪。 最好睇嘅波。就係亂咁射都射到入龍門嘅波 ，Racket 線足球頻道，我係張錦晴。